非慈母不生慈子。贤公母亲皇氏老夫人，生于清穆宗同治十年1871年，娘家祖居社旗县诸吉乡慈园村，祖辈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。因为父母都是虔诚的佛弟子，所以他从小便断食荤腥，皈依佛门。17岁时，皇氏夫人嫁入唐河县少拜寺镇草寺村的文家，丈夫名叫文修勤，比夫人长8岁。文家祖上曾是书香门第，家世不凡，不过到修勤公父亲这一辈已经没落，属于中等小康水平。但是文家世代敬奉三宝的好传统继承了下来，所以修勤公父母的善人之名在方圆数十里内妇孺皆知。皇氏夫人与修勤公虽是少年夫妻，却能志同道合，举案齐眉。皇氏夫人于归的当年便产下一子，贤公的大哥。3年后又生下一女，贤公的姐姐。第二个儿子出生后不久，皇氏夫人长了奶花疮，没法给孩子喂奶了。出于无奈，只好将儿子送给了一家亲戚喂养。贤公出生的时候，皇氏夫人29岁。文家是大家族，堂兄弟之间大排行，贤公排行在7。皇氏夫人35岁又生一子，相貌非常俊秀，堂兄弟间排行在8。小儿子才生下没几个月，有位到家里化缘的道人对皇氏夫人说，小孩子虽然长得英俊，但是在文家却不能成人。果如道人所言，小儿子一直身体虚弱，多病多灾，跌跌撞撞地长到了3岁。皇氏夫人可怜儿子，和丈夫商议后，将小儿子过继给了一位没有儿女的表亲。连年的灾荒和匪患，使得这个原本便不太富裕的家庭很快陷入困境。再加上贤公的姐姐患上了当时极难治愈的肺病，更是让这个已经难以维持的家庭举步维艰。为了给女儿治病，修勤公卖掉了祖上留下的7亩薄田，和大儿子雇佣给人家压花弹花，连年仅9岁的贤公也送给财主家放牛，以补贴家用。贤公12岁这年，河南大旱，颗粒无收，雇佣修勤公压花的店铺也被迫停业。无奈之下，修勤公只能到毗邻的湖北随州去讨饭，来维持一家的生计。不料遭遇恶匪，客死异乡。贤公曾说起过，父亲遇害那年是48岁。父亲去世不久，大哥又被抓壮丁的抓去当兵了。再相见已是24年之后。紧接着抱养贤公二哥的亲戚家中发生了变故，不得不将已经15岁的孩子 又送回了文家。二哥体弱多病，所以他的回来反倒更加重了家庭的负担。所幸的是，姐姐的病终于治好，并在第二年出阁了。家里没有了田地，黄氏夫人只好依靠给人家缝补浆洗，得一点微薄的工钱来支撑这个千疮百孔的家庭。贤公说起多次，母亲的手巧，女红做得非常好，经常熬夜绣汗巾，做绣花鞋，然后拿去卖了换粮食。贤公心疼母亲太辛苦了，于是瞒着母亲偷偷跑出去讨饭，以此来减轻母亲的负担。三个多月后，终于被母亲发现了，抱着儿子痛哭了一场，再不许他去讨饭。诸暨街上一位姓崔的饭店掌柜，听说贤公的孝行之后，甚为感动，于是亲自登门拜访，请年仅13岁的贤公到店里帮工，从此家中景况才稍见好转。贤公在饭店干了5年，18岁那年，因一场大病而险些丧命。海会圣贤一文中曾有记载，此处不再重叙。贤公19岁这年，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，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。也就在这一年，被过继出去的弟弟因为养父母的双双离世，而只能再返回文家生活。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，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，艰难度日。贤公为报慈母之恩，在山上开荒种地，挖草药换粮食，然后步行100多里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，如此9年不断。民国18年1929年，贤公22岁的小弟弟又不幸去世了，母亲无人照看，令贤公颇为挂心，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，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。1956年，刚过完中秋节，黄氏夫人就对贤公说起要回老家居住。贤公劝说老人家不要回去了，因为家已经不复存在了。但是母亲执意要回，再三劝说无效后，贤公收拾行李，陪同母亲一起回到了唐河县的草寺村，安排母亲先在村上一位老邻居家住下后，贤公找到村长帮忙，经村支部同意之后，把生产队菜地的3间草屋收拾出来，然后和母亲一起搬了进去。贤公母子二人一边在此念佛，一边帮助生产队种菜。1957年7月初四晚上，黄氏夫人自己和面，包了顿饺子吃过，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，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。第二天上午，贤公的姐姐和堂妹都回来了， 带来了一些白糖和罐头。老太太高兴地为他们又亲手做了顿饺子，自己把罐头打开，吃了个干净，又喝了一大碗白糖水，对大家说：我今儿中午就不饿了，不吃饭了。然后去解了小便，过一会儿又说去解大便，回到床上躺了一会儿，自己笑着说：我再坐一会儿吧。盘腿又坐了一阵子，然后吉祥卧躺在床上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就往生了。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，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。以上便是贤公母亲黄氏老夫人一生的简单总结，全是贤公生前说起，且大部分还有贤公视频资料可做参照。墨学将其平铺直叙的到来，并没有加半句议论在里边，究其原因有二：一是希望学者能真正设身处地一想，魁情夺理三思，而不至于受墨学情感的影响。其二，是因为墨学思量再三，总感觉无论用什么样的形容词去赞叹，都显得黯然失色。仅让我想起东晋范睽赞叹陶侃母亲的一句话：非慈母不生慈子。聂公振涛教授作诗赞叹贤公宣堂曰：生逢乱世不由身，游子五溪立苦心。中道眼看儿失孤，孤舟独掌渡河津。自知大限八十六，卧寝中堂别子孙。正果忠诚有孝子，足安净土好娘亲。因缘生案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文中所记的县名和乡镇名，为了方便大家记忆，都是按照如今所属而记载，请大家不必太滞。贤公之母其实不曾入住来佛寺，所以在净空老法师提出来佛三圣一说的时候，墨学曾带印智法师执笔向老法师请教三圣之说是否合宜。老法师开示说，来佛寺是一方的代表，不要仅仅局限在寺院内。墨学看罢老法师的开示，当下为之心目豁然，马上想到佛母名摩诃摩耶，华语译为大幻，因其善演大幻术，常为诸佛之母而得名。菩萨入梦来演戏，为唤沉迷梦中人。鸟科禅师赠香山居士的一首诗今附于此：来时无迹去无踪，去与来时是一同。何须更问浮生事，只此浮生是梦中。